北京时间的8:09，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磅推出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如果大家在有 WiFi 的情况下，趁老板不注意，把花椒 APP 打开，搜索活力982，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已经有8972人，哎呦错了，现在瞬间已经涨到9000人了，马上就要涨到10000人了啊，有10000人已经和我们一起在我们的活力982的房间里和大家一起及时的互动了。最关键的还有一条，那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关爱青年计划， 哎，给圆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里有各种福利和互动等着大家。最关键的是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的左下角点击视频直播，看到现在正在为大家呈现的有画面形象的广播节目青年说。 是的，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高考前一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呀，我记得高考前一晚我爸我妈都不敢跟我说话 啊。为啥？ 他生怕他哪天就是哪句话说错了 啊， 啊，我把我高考考不好的责任赖到他们身上 啊。这样啊，机智 机智吧。 对， 因为我总是找各种理由，知道吧？我说这个，因为你们这个做饭没做好拉肚子、啊、或者什么原因啊，反正就是因为这原因 推卸责任 啊。第二天早晨故意的起晚2分钟，结果语文好像没考好啊，数学没考好啊，是吧？最后我爸妈说，干脆我不招你了，是吧？ 机智的父母。 哎呀，这不容易啊！高考前一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啊，如果说您已经是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了，可以给我们回忆一下。 对 啊，如果说即将参加高考的啊，也可以幻想一下高考前一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圆圆，你高考前一晚是什么样的体验？ 吃饱饱，睡香香。 哇， 我属于心大型的。 我心得多大呀？这是。 对啊，岳哥难道当时 我不行？ 我看你就属于心很大的类型啊。 没有，我这晚上12点多好像还没睡着 啊。 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妈给我煮了一根火腿肠，2个鸡蛋，寓意着能考100分。 可是满分150分、啊。 对，可是满分150。 好吧， 就非常尴尬。好吧，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及时的互动，可以马上和我们分享起来啊，在活力982花椒 APP 的房间里，以及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都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天气为晴，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8度，空气质量为 优， 优。但是呢，最近的沙尘比较严重。昨天的下午5点的时候，我们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蓝色预警信息啊，提醒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少许的扬沙天气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的工作。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啦。 哎，今天互动的话题还是给大家重复一下，高考的前一夜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在做什么？你的心情怎么样？对吧？ 对， 你考了多少？如果假设你知道你第二天考这样的一个分数， 你还会这样吗？ 会是怎么样？好吧，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头条号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北京住房公积金系统将迎来大升级，公积金提取将实现实时到账。 对，从4月23号的0点啊，到5月9号24点，北京住房公积金系统呢将迎来一次大升级。这次期间啊，会暂停办理部分业务，比如说这个公积金个人贷款申请、放款等，但是啊，还可以照常办理一些事项，包括个人住房公积金查询、个人贷款查询等。虽然说这个系统升级期间啊，会有这些诸多的不便，但是啊，这系统升级完成之后。后呢，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呢将会更加的方便快捷，公积金提取啊将实现实时到账，而且系统啊还会接入全国的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方便职工办理账户转移。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职工刚刚从一个单位啊跳槽到了另一家单位啊，而两家单位都属于北京市管的公积金啊，其实就是一套系统了。 对， 但是按照原来的规定，这名职工需要先在新单位办理开户的手续，暂 再就是办完以后，然后再办理公积金的这种账户的 转移， 然后才能在新单位继续缴存公积金。 那确实是挺麻烦的， 比较麻烦。嗯，但是系统升级之后，开户的手续就可以免了啊。新单位啊，直接就是我凭个身份证号，我告诉你我这公积金在哪儿啊，然后就新单位就直接可以帮我交了。 哦，那这真的是 比较方便，不需要开户了。 对，嗯，而且我们这个预计啊，说到今年年底呢，大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啊提取公积金了，而且未来的90%的业务都能实现网上办理了，真的是非常方便哟。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好事情啊，这方便年轻人跳槽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北京新能源车指标申请将排队到2023年。 昨天呢，今年的第二次机动车指标申请的情况呢已经发布了。那这一次啊，指标申请中呢，个人申请新能源汽车的指标数量呢是大幅增加。虽然说啊，新能源汽车指标呢不需要摇号，按照呢申请顺序先到先得，但是啊，按照目前的这个排队规则以及指标配置的数量计算呢，新能源个人指标可能将要排到2023年。 哎呀，据了解啊，截止到2018年的4月8号的凌晨啊，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的申请和确认延期共280多万个，和2月基本持平。 嗯， 个人新能源的这个指标呢，共23万个啊，比2月份增加了24000个。 啊、而且据按照规定呢，有关部门将会对这个申请信息呢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呢将会于2018年的4月25号在北京缓解拥堵网站公布，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啦。 哎啊，这个，申请啊，排队到2023年啊，我记得早在也就6、7年前吧，新能源指标刚刚申请的时候都不需要摇号。 现在也不需要摇号，就只是排队而已嘛。 哎、 你的意思是现在当时都不需要排队，一身一个准儿是吗？ 对，一身一个准儿。 哦。 就是那个池子，比如说啊，要摇，比如说10000个号。 嗯， 结果呢来了只有5000人。 哦，那是还能随便自己挑。 对，所以很尴尬。你看一晃这几年过去以后，新能源的小客车指标也从这个几万你看增加到了23万多个在排队的。希望大家这个有福的啊，抽号能够抽到，摇号能够摇到啊。 是的。 没福的多关注青年说。 对，赶快来看我们的直播吧。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高考前一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来看看网友都和我们聊了哪些东西啊。 我看到有很多还挺暖心的。 哎，在华丽这个活力98.2的房间里已经有26000人来了。 哇塞，这么多人。 嗯， 哎，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高考前一晚，这有人这体验真的是让我觉得，哎呀，我真的不想说话。人家说、人家都紧张到失眠，他还打了把王者荣耀， 哇， 而且貂蝉的战绩是26杀3死16个辅助。您这我就在怀疑，您这把智商都用在打王者荣耀上了，第二天高考这脑细胞还够用吗？ 我也有这个习惯， 真的 我一般这个遇到紧张的事儿，我都会打斗地主。真的。 然后呢可以缓解吗？ 对，就比如说在学校老师公布成绩的时候，比如说小明98分，小王啊这个88分，小张就该说到我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打斗地主， 疯狂斗地主。 对，其实我不是专注于斗地主，我只不过是需要转移一下视线啊。 紧张是吗？ 对，防止老师打我。 哇，没看出来岳哥这心理承受能力不是很高嘛。 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叫这军心似鬼剑这位网友啊， 这名字太长了。 对，他说啊，这个高考前一晚，我是陪着我的女朋友在操场逛了好久，坐在看台上说了很多。那晚没有看书，没有紧张，没有失眠，反倒感到很开心。最后我没有考上大学。我的女朋友考上了， 好惨的。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 哇，惨惨的。 这高考前一夜就成了分手的一晚了。 对，就像什么大学毕业就分手一样，这是刚一高考完就分手了。 这好尴尬呀。 没事，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小奶狗坐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我们进行聊天，他说叫闷声做慈善，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啊，就是说这个这位。 他不考高考，留一个名额给我，是这意思吗？ 哦，哇，这是真爱，真爱，这没法说了。 对。 好了，青年头条的最后一条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圆圆， 我们的清明刚过。五一假期又要来了。 哎，国务院下发了通知啊，今年的五一假期为4月29号到5月1号，共3天。啊，基本上那个日子是星期日、 啊、 哦，星期一、星期二。 哦，那就是前面那个周六要上班。 啊、对，前面那个周六要上班，哦、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 嗯， 4月29到5月1号放假。 所以大家赶快票票买起来。 对，而且那个昨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哦、基本上5月1号的火车票已经可以购买了。 哦，所以大家赶快买票吧，出去玩的赶快计划起来了。 对，启程的和回程的都别忘了买、嗯、啊，别到最后回不来，老板批评你， 嗯、 最后工资发不下来啊、嗯，最后赖我们青年说，这就不好弄了。 对，所以提醒大家啊，5月1号晚上一定要记得回来上班啊。 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 青年 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FM 98.2 AM 927啊，开车的朋友在三环以内绝对门清，能听得特别清楚，三环以外的不好意思啊，由于我们的功率比较小，但是没有关系啊，可以打开活力982的房间啊，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的前一夜是什么样的体验， 是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好，那我们第一个首先来关心娱乐。 嗯， 我们的电视剧《冒险王卫斯理》昨晚首播啊，那昨天呢，电视剧《冒险王卫斯理》是在爱奇艺播出了。大家对这个卫斯理啊，应该不是很陌生啊。卫斯理系列呢，是香港作家倪匡的著名的科幻推理小说啊。而这部电视剧呢，就是改编自小说《知离人》，主演呢有余文乐、任达华、林家栋、文凯琳、叶向明等等，可以说是港味儿十足啊、 嗯。 那么了解啊，据了解说，这个电视剧的特效啊也是非常的好，是这个电影水准的。 嗯， 在电视剧里啊，人的这个头、手、脚都可以完整无缺的离开身体，然后后来呢，然后又可以完璧归赵，是充满科幻元素和悬疑色彩。这是科幻元素和悬疑色彩吗？ 对， 看起来有点可怕呢。 是啊， 就怕怕的有点儿这个。 余文乐演的还挺不错，昨天晚上我确实看了 啊。咋样？ 在爱奇艺播出的、 嗯、身体分开了吗？ 这 还没 到那个时候啊。电视剧往往都得到中下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哦哦、我非常期待这个感觉、嗯、 但我感觉余文乐胖了、嗯、大家如果喜欢余文乐的可以看看他怎么胖的、 哦、 到爱奇艺上看一下去， 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上啊，电视剧《北京女子图鉴》、嗯《上海女子图鉴》将在优酷播出。 嗯，重新网剧的观众已经期待，去年是有一部叫《东京女子图鉴》在网上特别火啊、 嗯、 那今年呢就开始有这么一部剧啊，当时呢网上就大家都开始热烈讨论了，说这个现代都市女性要如何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呢、 嗯、 这次啊这个北京和上海版本的女子图鉴也来了，是更加就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嘛。 对， 北京的 就东京女子图鉴很火、 嗯、 现在来了个北京和上海的， 嗯， 不知道这个怎么个 北漂和沪漂都来看看。 对，图鉴法 啊看看这个北漂的女孩、还有沪漂的女孩怎么个打拼的过程、 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看、感觉跟我像不像，到时候可以吐槽一下这个剧。 对，然后这个对吧，比圆圆惨呢，这个就可以高兴一下 啊对， 没圆圆惨呢，圆圆可以， 我可以回去哭一下。 就是别这样，这在咱们还是看看高考前一晚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吧。 他们应该比咱惨那时候。 是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叫网友达令和哈尼啊，这好像应该熟啊，这应该是原来的我们的老的网友了 是吗？ 啊，他们跟我们说啊，高考前一晚上啊，不小心把准考证弄丢了。 哇，那这个有点惨啊。 有点惨。 这个都能弄丢。 但我觉得可以挂失吧，应该是。 应该可以。对 吧， 这个、 凭身份证应该是能先进去。 对对 对。 啊，考完以后再说。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这种重要的证件还是保存好，千万别丢。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高考的时候， 嗯， 我就是学校和学校都是要打乱的嘛， 对对 对 吧， 要去别的考场去考嘛。 是， 就原来我们学校门口有个小卖部， 嗯， 他们那个小卖部卖的一种酸奶，我每回喝完以后都能考高分。 哦，我以为每回喝完都拉肚子呢。 没有没有，每回喝完我都能考高分，然后我就比较信这个家小卖部的这个酸奶， 嗯， 然后呢。结果我去了另外一个，就是高考那个时候要打乱考场，就不在自己学校考了，在别的地儿考。结果考的时候呢，那个学校小卖部就不卖那种酸奶。 那就影响。 对，就我感觉就影响我发挥。 肯定的，所以提前就不要有这种心理暗示嘛。 不行，因为我这喝那家小卖部的酸奶喝了3年。 哇！ 后来我高考回去以后，我记得放暑假，我专门去那个小卖部把他们家所有的酸奶都给打包。 哇！ 买回来了，现在这个酸奶的牌子已经破产了。就已经没有这个牌子了， 已经没有了。你想 但我们家还有两个没喝的， 过期的， 早就过期了，我估计里面都发霉了。 天哪！ 但是我一直留着它， 钟爱粉。 对，大家有什么高考的这种小癖好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比如说不会做的选 B 不选 C 啊， 先把后面的做完再做前面的，是吧？那个能抄的抄，不能抄的就懵，是吧？ 岳哥要教点大家好的，咋能这样呢？ 不是， 真的是， 不要向岳哥 学习，向我学习。 对，好吧，我 吃好点，睡好点就 OK 了。 吃好睡好，反正这不管考的好不好，是吧？ 对。 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是关心教育吧啊。 嗯。 北京市还是聊高考，北京市新高考的首次合格性考试日程安排已经出炉了。 对，那2018年呢，合格性考试呢将于6月30号和到7月2号起举行呢。开考的8个学科呢有什么呢？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那么具有本市户籍或者是本市学籍的2017级在校生和职技类学校的在校生啊，还有社会类的考生呢，均可以参加这次合格性考试。那这次合格性考试的注册和报考呢，将于5月份进行啊。 嗯。 其中呢，2010级高一在校生的注册信息呢，将会通过全市中小学生学籍管理云平台提取。 嗯。 那职技类学校的在校生呢，是由学校统一注册，而社会类考生呢，则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入合格性考试网上报考。 嗯， 报考的页面。 新高考啊，8科选2科啊。 嗯。 大家考虑好选啥了吗？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我选语文和数学。 我选 B。我这几科我想想，我这应该是地理还好一点啊，对吧？ 好。 去的地方多啊，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啊，选什么。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我们来连线蜻蜓 APP 声音评论专家慧明，来关注一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声音片段。 青年说，继续说。 慧明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听到，能听到。大家好，主持人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来自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那昨天呢，给大家推荐了在蜻蜓 FM 的一周声音热搜榜。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声音，就是老梁的梁知。那不是我们这个良心的梁，是梁宏达的梁，知识的知。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期节目呢？是因为他有一期节目叫做《解密成年人的游戏》，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青年说嘛，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在公司呢都是处于一个中层的一个位置，和上级不同意见要不要当面提出？那和同事他甩的锅，我们要不要帮忙背呢？下级开的玩笑要不要当真等等？就是虽然我们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天都要跟不同层级的同事们在打交道。 嗯， 所以处理好人际关系，职场的人际关系对于我们职场来说，只会是有利而无弊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呢，如果你的身边没有更有经验的长辈告诉你在职场上应该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周围没有合适的长辈告诉你该怎么做会更好，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听一下这个良知，掌握一下职场上的这些套路，打败职场奇葩，成为新一代的职场白骨精。 哎呀，这个非常重要啊， 我们今天FM的一个声音推荐。主持人。 哎呀，太好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觉得这个只要是跟上司搞好关系了，什么都这个都可以解决了。好的，谢谢慧明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我们有时间继续连线好吗？ 青年说，继续说。 老梁老出主意啊，你看又在这个蜻蜓上开始教大家怎么对付上司啊。 哎呀，真的是教点好的嘛， 对，我就 和谐相处， 对，要我就好好工作， 对， 是吧？对得起台长给我的这份工资。 对， 对得起我们的5万的活力982的房间的， 我们已经有5万人在线，哇，我好开心，开心，开心。 对啊，昨天还3万 啊， 今天来5万， 翻倍了，今天呀， 今天翻倍了， 哇， 啊、你有钱的捧个钱场是吧？ 对， 送个游艇。 哇， 弄个什么飞机， 或者帮我们转发一下，帮我们突破6万也可以、 啊、对，圆圆一会儿就你给送游艇，一会儿圆圆就唱歌，我跟你说， 我就在这现场跳舞 我这今天太开心了，因为有51000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手机 APP。 嗯，昨天我们的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天天快报四款新闻资讯类 APP 呢是被应用商店下架处理了、嗯、那下架时间呢是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时长呢是为3天到3周不等、嗯、其中下架时间最长的是今日头条，4月30号呢恢复下载，那时间最短的是天天快报4月12号恢复下载。 嗯， 那目前呢是在华为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百度手机助手等应用市场的这四款 APP 呢都已经搜不到啦，但是呢苹果的 App Store 呢仍可以下载这四款 APP。 嗯，主要的背景就是好像今日头条、网易新闻这四个 APP 咋了， 有些这个违法的问题啊、 哦， 一会儿咱们广告以后接着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刚才专门还上网搜了一下，为什么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四个 APP 在这些地方被下架了？ 为什么呢？ 啊、据北京日报的报道，有关部门要求各家应用商店啊，这个依法规范传播秩序啊、 哦， 各互联网应用商店暂停这像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和天天快报。 哦。 具体的详细内容，我们一会儿请编辑编完以后，这个明天的时候给大家说说吧。 可以可以， 对吧？ 嗯， 好的，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身边事儿吧。那我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正式开幕啦。那草莓音乐节呢也将重回北京。那从昨天开始到5月31号啊，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呢是正式开幕啦。那大家除了可以看桃花啊，阔别4年的这个北京草莓音乐节呢，今年呢也是来到了平谷。据了解啊，今年桃花的最佳的赏花期呢是4月13号至5月初，也就是说啊，从这周五开始，大家就可以约看桃花，好吗？ 对对啊，而且这个音乐和桃花一结合，那太完美了。 哇，听着这个音乐嗨，在桃花林嗨是吗？ 对，好像草莓音乐节也回到了北京，而且也是在平谷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平谷首次还发起了"情定桃花认购平谷大桃"活动啊。游客可以在大华山镇等地方扫描二维码，随机认购桃树。比如说，我觉得这桃树漂亮， 你想 我扫一下二维码 啊？ 对，然后我直接就可以这个，对吧？我就 把这个树买回去， 对，买回去啊，或者认购，不是买回去， 啊、 买回去哪还能活呢，对吧？就买了、 哦， 买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对吧？就可以认购，认购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生下来的果实啊什么的，就可以 寄给你， 寄给我。 哇，我要去认购，我喜欢吃桃子。 对，就认购以后可以带着小朋友，对吧？嗯、可以去这个树啊，告诉他们，告诉小朋友说，来，对吧，儿子，这是咱家树。 哦、 啊，随便在下面尿尿是吧？这都没什么问题啊、 可以去摘呀、 啊、 什么的。 对，都可以摘啊，随便破、不能随便破坏是吧？ 对，摘来吃桃子还是可以的。 好了，一首歌以后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住在一起，守在银河之外，不想连累，不愿后退，做了就不懂得后悔。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今天我们活力酒吧的房间是真给面子呀， 非常的热闹啊， 5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呀。 嗨起来。 哎呀，我的这个靓照又被51000人看到了 啊。那现在这个 给我一个特写看看我此刻的心情 已经嗨得不行了，这是。 哎呀，这个你看，哎，范儿啊，网友说我是平谷的，诚挚的邀请你们。 哇，这听了刚刚这个新闻，看来是这个苹果的什么桃花。 范，你这样，你在我们的那个关爱青年计划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留个你的联系方式 啊。 我们这周五 啊， 我们频道那个组织团建。 哇，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们就去你那儿了啊。你既然在51000人面前许下了承诺。就要这个兑现， 他就说你说啥风太大我听不清楚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考前一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哎，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给我们分享的。 我看到这儿有一个人让我很生气啊，这个网友他是说他是打了两局撸啊撸，还看了一部牛仔片，定好了闹钟，翻一翻资料折好， 结果没睡醒， 衣服的夹层，然后说上床闭眼回忆还要带什么，睁开一样，哎呀还不到12点，刷一刷手机，明天监考，好无聊啊！ 这是监考老师啊！ 对呀、啊，这是好让人生气啊！这个 这太尴尬了，这 对呀、啊，你又不是考生，瞎凑什么热闹？真是， 我这把他给拉黑。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监考老师，这对吧？能闭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啊，最好两只都闭上。 嗯、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时尚观察员连线。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啊，我们联系的嘉宾呢是我们人民大学的陈雨琦同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Hello， 雨琦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想跟我们大家。 中国人民大学的。 嗯、哇，声音好甜美。 对，你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学校美食的一些小趣事。 哦，美食。 因为我听说啊，对。因为我听说最近在网上啊，这个人大的青团呢好像是小小的火了一把、 哦、 对、哦、非常火。就在食堂里卖青团， 学校的小伙伴呀、啊、对，都向我问起过这个青团的事儿。 嗯， 因为青团呢本来就是清明节的一种这个传统的食品吧。 嗯， 然后最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摇身一变成了这种网上的这个网红食品了。 嗯， 据说呀，这个上海的杏花楼还有沈大成，每年一到清明的时候排队买青团的人那是非常爆满。 嗯， 那近两年呢、嗯、对， 我看最近 这个人大的食堂， 对对对，就是排队特别多，那个人大那个食堂 啊。对啊，因为最近这两年嘛，人大食堂为了满足学生们的口腹之欲，也推出了这个青团，在清明节的前两周呢就开始贩售，收获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啊，那你去买了吗？ 而且呀， 嗯， 当然呀，买了，为他疯狂打 call。 哦，是不是真的特好吃？ 而且呀，这个对，因为它的做法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了。 嗯， 在这个开售的两周之前啊，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呢就在微博上面公开了青团的这个食材和用料。 哦， 食材中所有的蛋黄都是从咸鸭蛋里面直接挖出来的，货真价实哦。 哇， 而不是为了图方便直接购买的那种蛋黄，这样做出来的青团呀口感非常的新鲜和细腻，越吃越上瘾哦。 嗯，听起来真的是特别不错。那还有什么？ 然后剩下来的这些， 嗯， 哦，然后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啊，这些剩下来的咸鸭蛋，不被挖去的蛋黄的这个蛋白呢并没有被浪费，它都免费供应给了这个用餐的学生，大家就餐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取 啊。还免费的，棒棒的。 对呀、 啊、嗯，那还有什么美食想分享给大家吗？ 青团， 嗯， 人大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美食，之前还有上过热搜的这个比脸还大的馒头。 哇， 就是人大食堂的杰作了。 嗯，还有， 除此之外还有月饼、重阳糕、嗯、小龙虾、菠萝饭等各色有创意的食品。 嗯， 所以说真 的，这听得我特别想吃饭， 一点不假呀。 嗯， 我这听得特别冲动。 那么除了这些，就是除了这些就网红食品之外呢， 嗯， 那么现在啊，人大的学生已经向这个学校的后勤集团发出申请了，就是说让校外的人 也可以来享用这些美食，推出一波这个共享版的网红食堂美食。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校外的小伙伴们也能够吃到网红哦。 哇，好开心！那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除了人大的同学，我们就可以去吃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啊？ 当然有哦，人大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 嗯， 虽然说人大这个校园面积啊并不算大，但是呢，在这个小小的校园里面，有不下20处吃饭的地方和7-8个咖啡馆。要说这吃的呀，可真是数不过来哦。 嗯。 各路吃货人士都可以来踩点和拔草。 嗯， 说咱们学校最有名的美食呢，应该属这个吉天餐厅的蜜汁烤猪蹄了。 嗯。 之前据说有妹子，因为 这位同学是来砸场子的吗？我很饿了。我感觉这位同学是来砸场子。 就是欺负我们这没吃早饭就来上节目的主持人是吗？ 对的。 你继续说，赶快说说烤猪蹄吧，我还想听。 关键他还不露脸。 因为这个烤猪蹄啊， 嗯， 这烤猪蹄就是人大的一个招牌了。我在入学之前就有所耳闻，然后吃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名不虚传。 哇！ 我舍友他有一个在北师大留学的韩国朋友，每一次来人大都一定要去吃这个烤猪蹄。 哇！ 所以说这个美食诱惑可见一斑哦。 嗯。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学校东区呢还有这个正宗的北京烤鸭，只要16.8元，你就能吃到一份正宗的北京烤鸭哦。 这么便宜， 只要16.8元。 哇，你这是 以后我请客基本都放在那里，对吧？ 就是人民大学吃烤鸭， 大家都来。 对，你说外地朋友来吃个烤鸭100多， 为我们学校的食堂疯狂打 call。 嗯，好，你继续。 嗯。 啊， 谢谢，我们就连到这儿吧。 啊，好，那听我们都饿了。 好的，好的。 嗯， 这个你再说下去呢，我估计这个节目我下面已经没有劲儿 播不下去了。 对， 嗯， 主要太好吃了。 好 的，好 的， 好，那谢谢雨琦，拜拜。 谢谢雨琦，再见。 嗯嗯。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好的，我们来看看青年能有哪些奇葩青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闻呢？嗯，我看到这边有网友若愚说，哎，这不用他说，我觉得昨天这个已经非常火了。 啊， 说这个歌手戴佩妮不是在武汉举行个人演唱会吗？ 对对 对， 对。 说到这儿，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本来说这演唱会很顺利啊，结果一位粉丝用魔性的笑声呢，是吧？戴佩妮惹得都笑场了。 嗯，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当时啊，是这个戴佩妮正唱《怎样》这首歌啊。啊，然后到了副歌部分，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就这句的时候嘛，他把麦克风递给了粉丝互动。有一位戴着眼镜的这个男粉丝就直接冲上台，结果他唱的这个音没在一个在调上，就跟我刚刚唱的差不多吧。然后唱完之后他自己还忍不住笑场了，结果他这一笑场，这魔性的笑声惹得全场也是笑声一片。 嗯，就当时戴佩妮的那个表情真是惊呆了。 我看他就是扶着胃，好像是胃疼的那种感觉。 对，不是，然后他自己也这不是抓着大腿说，我出道18年第一次掐着大腿唱歌。昨天我跟你说那个视频真是，我跟你说真是太有魔性了。 然后呢， 我这可以看了一晚上。 哇，就这一个视频一直重复播放， 越看越想笑。越看他叫这个什么飞翔纯属意外，就这个歌迷叫微博上， 在网上已经找到他了，是吧？ 对，叫飞翔纯属意外，是个老铁老粉丝。 嗯嗯嗯， 我真是我真服他了， 真的是。他昨天笑的时候确实是特别的， 对，但是我看到好多，对，好多评论也有网友说，嗯，终于知道戴佩妮是谁了，戴佩妮火了一把。 还是因为这个男粉丝。 这其实戴佩妮挺火的呀。 对啊，他唱歌很好听。这怎样这首歌大家应该都知道嘛。 我跟你说，我记得跟是第几任女朋友分手的时候，我经常听这个怎样，你知道吗？ 啊， 你说现在听这怎么办吧？你说以后再听，就很尴尬。 我就没有注意到是你刚说的其他什么，我就只注意到第几任女朋友，这已经数不过来了吧，月哥？ 不是不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戴佩妮这怎样以后怎么办？ 啊，对 啊，你还能让我怎样是吧？不是，这视频太有魔性了，我听完以后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想笑。 嗯， 好吧，我们这不要让大家再听怎样了，我们听一个戴佩妮的歌，叫做《现在的样子》啊。不知道戴佩妮现在的样子是啥样啊？ 嗯， 但是我觉得 有没有被掐青？ 但是至少大家还是 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还觉得挺好玩的， 对， 至少对戴佩妮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啊，至少让这首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啊，再唱的时候就知道你还让我怎样怎么唱了。 对， 见他教会了我知足，开心的事。 98.2 FM 啊，927 AM 这个频道一定要继续锁定啊！如果在开车的话，持续的锁定啊！我为什么持续的锁定呢？ 因为这里有我和月哥。 哎，对，非常正确啊！圆圆回答的非常正确啊！最关键的是，如果大家想看到圆圆的庐山真面目啊，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了。就可以看到了啊！ 还有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点击视频直播。 嗯，我们看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嘉宾齐雨佳已经来到了导播间。 是的。 啊，我们导播间没有摄像头，回头可以装一个导播间的摄像头。 随时关注。 随时关注啊！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来关注的是厦门大学的康同学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最近啊，厦门大学著名的涂鸦隧道芙蓉隧道遭到了破坏。 这个隧道很火啊，我们每个同学去，我看就是朋友 都会在那里，对对， 拍照 写字啊，留言呢。 不是拍照， 没有，我是在那里写过字。 你这不就是被吐槽的这种人吗？ 对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月哥？你又教坏大家。 我其实很想给涂回去，因为我写的是我第四任女朋友了。 哎呦天哪，这 别，我咱们接着讲啊。听说厦大美景，朋友们，这个听说过厦大美景的朋友们，对于芙蓉隧道应该都不陌生。 是的， 芙蓉隧道里全是厦大学子的涂鸦作品，很有艺术感。 不一定，还有月哥这种人的涂鸦作品。 但是啊，这么美的隧道墙面上，现在却被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到此一游，某某我爱你，考上厦大"等告白许愿语。 太讨厌了，而且网上有好多这个厦大攻略中，还有人就直接写啊，说带支马克笔去芙蓉隧道涂鸦留念，或者想画就画。但是你这图形很容易，但是修复起来就很难啊。 对啊， 你说游客做这些东西，就给这个画这些画的人怎么想啊？你说对不对？ 确实不好啊。 对啊， 但我 行了，月哥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我觉得吧，他这墙上写写东西其实也挺好。 为什么呢？ 他可以开辟一两个地方啊。 哦、 对吧，大家写嘛， 对对对， 是吧，写的也挺好的， 但是大家最好还是就不要在人家画好的画上面再画了嘛，对不对？ 主要对对，这确实是、 嗯、 因为主要这也不是名胜古迹，对吧？ 嗯， 你这可以开辟两个地方让我们创作一下嘛， 嗯， 对吧，你兴许那分了手的还回去还把它给擦了呢，对吧？ 对，那其实对于厦大学生来说、嗯、这芙蓉隧道还挺特殊的，因为所有的绘画作品啊都是学生社团啊、班级啊、 哦、 还有校友会一起创作出来的，每幅作品呢从立意到画完都花费了很多心血啊，是劳动者的这个创作成果确实、 嗯、 而且还象征着我们厦大学子的一种情怀在里头，也很重要啊。所以呢校方就呼吁啊，说我们这个大家来玩嘛， 就不要这样了。就像之前武汉大学也因为游客这摇这樱花树啊，然后发出公告说要大家保护风景这种。 嗯， 我觉得大家确实是这样，出去玩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定要保护风景，把这个美好的这个景象呢能够留下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对不对？ 嗯，别把我的那条给帮我给擦了啊！这 叫什么名字？ 这不 透露一下吗？ 不方便啊！现在有51000人在看我们节目。不是，这好害怕。 嗯 啊，万一他在听怎么办 啊？那肯定一直在偷偷关注月哥呢。 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放个不一样的电乐。 哟，这我都没听出来，我还以为是广告呢。好听。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环节啊！购买新能源车之前，这些问题一定要弄清楚，非常重要 啊！对，因为刚刚已经说了嘛，这指标都到2023年、很多人都想购买这个新能源车。那买之前要注意什么呢，岳哥？ 先告诉大家，就是买新能源车和买不是新能源的车有什么样的区别啊？第一，就是买新能源车免购置税。 哇，那是不是就是少了很多钱？ 举个例子吧， 啊， 一辆50万的车。大概能省，就是因为50万的车，你要是买这个汽油车，汽油或者柴油车要交大概5万块钱的税，购置税。 哦，那还挺多的，其实。 啊，现在就等于省下来这5万块钱购置税了。 哇，少了十分之一，没毛病。 对，第二呢，就是购车的补贴也不少。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国家补贴以外，各个地方上也有自己的补贴。但是呢，提醒大家，你要是想这个买车的时候呢，有这个申请补贴的话，你必须啊，这个要使用国产的这个汽车电池。 哦， 另一个就是必须买国产的新能源汽车。 哦，所以说你想得到这个补贴还是有条件的，不是啥买啥车都能补贴。 对啊，你像特斯拉就不行。 哦，因为它是国外的。 国外的，对，它就没这个补贴。 好， 另外呢，就很多人呢，就是很有一个误区啊。 啥？ 就是有一些电动车是纯电动车。 嗯， 有一些电动车呢是叫汽柴油和电动混合的。 哦，就是既能加油用也能充电用，是这意思。 对对对。你看一般的人的思维就是，那我就买一个既能加油的又能充电的， 对 吧？对，这个都方便， 是， 对吧？但是呢，咱话说回来啊，就是其实纯电动的补贴会更大。 哦， 你要是电动加上汽柴油混合在一块儿的呢，就相对来说补贴的比较便宜。 对，因为纯电动还是更环保一些嘛。 对，但纯电动也有不好的地方。 咋的啦？ 你比如纯电动，它可能就跑的不是特别远。 哦，对，而且就是充电肯定必须要有充电桩啊什么的吧。 对，你像比如说圆圆的老家呢是新疆。但如果从北京啊开一辆纯电动车到新疆，那是不可能的。中途我估计在嘉峪关就 over 了， 得充个十几次电。 但是你要是汽柴油和这个电动混合式的这个这样的车，它就比较适合远途旅行 啊。 你比如说在北京市里面就用电动的功能啊，出去就用汽柴油的功能。 可以可以 啊。除了这个以外呢，还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新能源车在使用过程中和燃油车相比有什么不同？ 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好奇这个。 成本肯定不同啊。 哎，那电动车是不是便宜啊？ 对啊，电动车成本啊，你比如说1公里大概在1毛钱或者2毛钱。 这么便宜？ 对，但是你要这个汽柴油车，可能成本大概在5毛钱到1块钱。 那是贵了好几倍。 要大排量的，你比如路虎 啊 这种大排量的，比如说大吉普 啊， 那大越野车， 嗯， 对吧？轰油门的那种，那可能就得到1公里1块5毛钱。 哇，那这真是 电动车 多倍！ 电动车1公里可能就2毛钱或者1毛钱。 哇 啊，所以说电动车更靠谱一点。 嗯， 而且电动车没声音， 安静， 安静。啊，对一些这个喜欢张扬的同志们来说，这就不合适。你怎么轰油门？ 对呀、 啊，美女都不回头看你， 不会注意到你，静悄悄的走过。 你说太尴尬了，是不是？ 对啊， 但是 我想到一点，这个新能源车是不是不限行啊？ 对，新能源车不限行。 哎、对，这个就更方便了。 哎呀，你看圆圆这个普及特别好，新能源车不限行。 嗯， 另外就是新能源车的售后呢，非常的方便。 哦。我还以为觉得可能不是很方便呢。 那比较方便，你比如说没油了，你得推到加油站加油。 那我没电了，还得推到充电桩。 不用了，没电的你回头让一师傅开车过来送一电池就行了。 哦， 对吧？ 确实是， 你就不用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买这个新能源车电池非常重要。啊， 为啥？ 倒不是说咱国产电池不好， 嗯， 就国产电池也分三六九等， 哦， 一定要这个仔细的去检查， 质量好的 啊，对啊，它的硬件方面啊，质保方面啊，等等等等，嗯， 对，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靠谱青年给大家普及的好玩的事儿 啊，新能源车， 购买新能源车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对， 希望大家这个这个记到心上啊，买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点， 对，想一想这几点刚刚月哥说的，嗯，你们都想清楚了吗？ 嗯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高考前一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对，那我看到这边啊，又有网友说了，说他当时高考，他说他当时没说高考前一晚，他说高考第一天，他说刚拿到语文卷子，看了第一道题，哎呀不确定，第二道题咋办，还是不确定，然后就手抖，然后他就说，哎，想老师说这是决定人生的最重要的战斗，然后他就花费了五分钟思考人生，最后厚颜无耻地告诉自己，哎呀我都不会，那别人肯定也不会啦， 你就懵呗，就懵。 对啊，所以说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哎， 心态很重要。 嗯， 我有一个同学， 啊， 当年我同班同学参加高考， 哦， 前一天晚上呢这个心情紧张睡不着觉， 嗯， 结果在高考的现场睡着了 啊， 就很尴尬。 对呀，啊，所以说还是提前真的一定要尽量， 就是他睡着了大概有个20多分钟吧， 嗯， 我觉得监考老师还真是人不错，把他给拍醒了， 嗯，那真的是20分钟相当重要 了。就我觉得其实监考老师按照道理来说可以不把 他 拍醒，对吧，就是他照常睡嘛，就只要是没作弊就可以， 嗯，对 吧，你看这，所以其实这个高考前一晚上我觉得也是决定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对， 嗯，好了，今天的第一板块的内容就到这儿吧，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歌手演员曲雨佳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继续聊聊他的演艺人生。 对的， 嗯，好了，我们进行小段片花和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出发！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Yeah. 手快枪手， 我们的节目呀越来越没有下限 这音乐是非常的嗨了啊，已经是、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堵在路上心情郁闷，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这个点还堵在路上那是相当的郁闷了，所以赶快来看我们的直播吧。 如果说大家这个到家了啊、嗯、或者到单位了啊、嗯、打开这个手机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嗯， 对， 接下来我们将隆重推出我们的歌手演员齐雨佳啊，来请雨佳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齐雨佳。 嗯， 昨天已经见过了，应该 是的。昨天大家其实对我们的雨佳已经认识了很多啊，雨佳还给我们唱歌来着。 对啊，现在已经有51000人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是的 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背景换一下。我不喜欢这个背景，我喜欢青年说那个动感的背景啊。今天我们要和这个雨佳哎还有圆圆啊，我们一起啊，我们三个00后一起在这里好好的聊一聊。 对，没毛病。那雨哥不是月哥，一开始就是装嫩啊，我假装啥也没听到。嗯、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对雨佳比较感兴趣啊。今天虽然说跟雨佳聊了好多啊，但是今天啊，一开始我还是准备了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让我们再来 快快 从不同的方面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雨佳。 好的，来吧。 雨佳准备好了吗？就是这种二选一的答案，我说两个词语啊，你选其中之一就可以， 好 吗？ 啊，我们先来两个音效 啊。可以的， 开始了。 好了，那我们快快答啊，你不能有我什么反应的时间太长啊。 好好好好， 嗯，好，那我们开始，预备。西瓜汁还是橙汁？ 西瓜汁。 篮球足球？ 篮球。 黑色还是白色？ 黑。 萝莉还是御姐？ 萝萝莉。 哦，萝莉呀， 啊，懂了懂了。然后我们继续啊，甜豆花还是咸豆花？ 甜。 啊，黄渤还是陈道明？ 陈道明。 猫还是狗？ 狗。 啊，摇滚还是民谣？ 摇滚。 金钱还是美女？ 金钱。哇 塞，可以的可以的。哎、啊、 就有一个和我不一样。 哪个？ 我是咸豆花，你是甜豆花。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啊。那你看来那你我如果再去问一个金钱和萝莉呢？这个有点难了，看来 有点难。 你还不如问金钱和甜豆花呢。 啊，是吗？那我要问金钱还是咸豆花，月哥选啥？ 我选咸豆花。 不错， 尊敬的台领导，我不会因为钱的诱惑而离开这个主播台的。 会因为咸豆花的诱惑。 因为我现在特别饿，真心的。 啊，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这是一个喜欢萝莉的齐雨佳。好的，那我们昨天其实跟雨佳也聊了挺多啊，我还挺好奇的，刚刚我们聊过，就是问过网友啊，说高考前一夜有怎样的体验？我们知道雨佳是在国外读的这个高中嘛，那国外有高考吗？ 有啊。 啊，那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吗？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平时不好好读书，然后考前就临阵磨枪那种。 真的吗？国外这样磨也来得及吗？ 就是我属于那种平时 你不会说整个一年不上学，然后前一天突击复习？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就可能整个一年都比较懒懒散散这样，然后等考试前两个月吧，我应该开始就紧张起来了，就每天都会看书啊这样，然后前一晚的时候我倒反而会特别放松 啊。 对，就是我给各位高考学弟学妹们的建议，就是考前的那一个礼拜尽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啊，该放松就放松。 对，因为考试的那一天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那你有没有什么当时记得印象深刻的事？你那晚上干啥了呢？ 我那晚上啥也没干，听听音乐啊， 就可能跟我一样吃吃睡睡， 对 对， 然后就度过了。 嗯 啊，不错不错。哎，那其实我比较好奇啊，你昨天说你在国外喜欢做饭，有没有在国外碰到一些什么困难？我就喜欢听别人讲困难。 嗯，困难肯定有的。其实，刚到国外的时候，你像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然后，其实我出国的时候英文也不是很会，然后交流也不是很好，然后主要最大的困难还是心里的孤独吧，可能，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帮了， 对， 你到国外了，你就是一个人，你什么都只能靠自己，对。嗯，困难那就太多了，说不完了。我觉得就要变成一个悲情节目了。 没关系，悲情一下吧。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高中那会儿就出国读书了。然后他当时是不过真的是他后来讲就特别心酸。他是高考当时是坐飞机嘛，然后过去，然后整个在飞机上，然后又是发烧啊怎么样，完全就他一个人，所以就整个特别颠簸。他现在想起来都很难过，很心酸。而且到那边之后也是语言可能并没有特别会讲英文啊那种，然后就是又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到现在他觉得他都还有一点那种缺乏安全感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就像当时我出国那一天，就是我第一次出国那一天，是大年三十的晚上。 哇，为什么选这么一个晚上啊？ 就因为后面要开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选了那么一天。然后我记得全家人都去机场送我， 哇！ 然后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 想哭， 对， 难受， 真的真的， 真的是 不舒服。就是对于出国留学的，可能真的就像在异国他乡啊，都会真的会有那种爱国情绪在心里，你知道吗？就是不管你多大，哪怕刚初中，刚读初中啊，或者刚。或者已经是个成人了也好，你都会有那种真的是想家的、想祖国的这种感觉会在心里。 对对，像我们就是长期在国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感觉，但是一出国一见到中国人就觉得啊，老乡见老乡，像两眼泪汪汪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好，那其实那后来你回国之后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习惯啊？因为你在国外还待了挺久嘛，是吗？ 没有什么不习惯的，我觉得。 没有不习惯。 对啊，我觉得其实 更亲切。 吃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在国外也是自己做，我不爱吃西餐嘛。 太厉害了啊！ 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换一种语言而已。 啊，那其实我好奇，你是回国没多久就出，就是计划出道了吗？还是？ 不是，其实我就像我昨天说的，其实我从小我就特别感兴趣，我一直都在就是学习这个唱歌啊，然后表演。其实我小时候是个就是五音不全吧，算是。 啊，真的吗？ 对，就是根本就唱歌找不到调的一个人，然后我就是爱听，我就是喜欢跟着哼啊这样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初中的时候参加什么我们学校的那种校园歌手大奖赛，你知道吗？ 还参加过这个。 对对对，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发现完了，就唱了一首歌，我就那后面基本上一两年我都没怎么唱过歌，但是我就不停的在听，一直在听，我就一直在学习。那时候大家就是都喜欢那种唱歌唱得好的男生啊，打篮球打得好的男生， 对对，阳光帅气大男孩。 然后那时候我也喜欢打篮球嘛，对。然后那唱歌我就是因为我真从小就是这样，就是我不行的地方我就想把它 攻破。 对，然后多听，听着听着我就发现，哎，在音乐里边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世界吧，算是。 所以说虽然当时参加完比赛之后一首《凉凉》送给自己，但是很快的还是调整了这个心态啊。 对，真的，但真的是凉凉的那一次。但是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改变吧，在音乐的这一方面。就是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怎么去找啊，怎么去要的那个状态。对。 哎，那就是你出道之前有没有设想过自己出道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有，就是还有想象之后有没有这个反差，出道前后的对比？ 我其实没有太考虑这种问题。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想的太远，不如想的就是实际点，做好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吧。 对。 因为我不属于就是从小像别人一样很专业的去培训过唱歌啊这一方面， 哪怕表演，我都是后面自己慢慢这样学，然后也没有上过科班，对吧？但是我就是一直很喜欢，特别是表演，演戏啊，我一直就很喜欢，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比别人少了那么多年的学习，那我肯定是要 努力奋斗补回来，是吗？ 想好现在做什么就行了吧，不要去考虑太多的那种。 就是其实还是很踏实啊。我还以为就是像我的话，我要是出道，我就跟他想，哇，出道之后，我希望哇， 出道以后保姆车， 就超级火， 咸豆花， 每天 油条包子豆浆， 对啊。然后没有想到雨佳还真的是一个很踏实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每天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上有很多网友过来了啊，你像有个叫凤凰经济的说，过来看看。然后河岸比流年之歌未央也说从分享来了，来看看我们的歌手齐雨佳。 谢谢大家。 还有用户0523啊也来了啊，他说这今天的嘉宾好帅。 好，谢谢我们的网友。为啥都没有人夸我呢？ 还有布衣随风啊，他也说啊，从附近来，然后来看一看。谢谢大家。刚才的时候圆圆说了啊，如果出道以后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有什么一首凉凉回来。 对啊， 那我们就一首凉凉吧。啊，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落就尘。 何时离，何时后悔春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别人恩怨爱恨，染透那花的唇。 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19，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说 我是青年张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重磅的、仔细的啊，把声音调到最大，听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嗨起来。 啊，如果说大家这个有 WiFi 的情况下，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拿重金狂砸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啊。 所以大家赶快过来跟我们 看 对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啊，有颜值，有智慧，对吧，有美貌， 说的就是我们宇哥月哥 有流量 啊， 是吧， 对啊， 什么都有， 对啊， 还有美丽的嘉宾， 对啊，帅气，所以大家还不赶快过来看看我们 啊。好吧，今天我们隆重推出我们的奇遇家，掌声。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奇遇家。 嗯， 我刚刚一直在笑，我在想为什么月哥说自己的时候都是帅气啊，怎么到我就变成美丽了。 而且我要有区分呐， 嘉宾提意见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我不能说出我是自己的理由了。 那是我们非常帅气的奇遇家。 雨佳呢，昨天跟我们聊的时候啊，聊到了这个留学生，啊， 对， 聊到了这个自己这个还没有谈恋爱。刚才聊到了萝莉。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努力向萝莉发展一下啊，我今天回去买几件萝莉的小裙子啊。好的，那我们其实刚刚还跟雨佳也是聊到了这个出道啊，但是其实我就比较好奇，你是从去年出道到现在有没有说碰到过一件比较有压力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做演员还有歌手其实很辛苦的啊，那有没有说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哇倍感压力，就比如说来参加我们节目就超紧张，类似的这种 啊，好紧张。 别这样，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最大的一次的这种，我感觉应该是我第一次去试戏。 哦， 对，因为 第一次试戏， 因为大大小小剧组我都是自己那时候去跑去试戏，想锻炼，就锻炼自己嘛，然后也想找机会，然后当然可。饱受白眼，真的，应该所有的跑过组的演员都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竞争也很大，对吧？ 对。 然后你碰到像人多的时候，人家根本就是看都不看你，对，可能到你面前前一个，人家说哦，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就结束了。可能你努力了半天准备的那些想说的，你还没说上，你就发现自己已经结束了。对， 就跟我当时去面试工作一样，我准备了一堆，结果人家都没问我，我就特别尬， 就是这 种 感觉，就是 对， 你准备了100道题目，哪怕别人问你一道， 对啊， 都是好的，但是

这个我 听得我真的是啊，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好暖心。 我有点沉醉到这里面了， 是吗？ 就我刚才你看到这个叫左别左上方以爱这位网友说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By your side， 哎，你记住了、 By your side， 好的好的， 必须的，在你身旁是这意思吗？ 哎，在那个网站上是可以听到的吗？ 有啊有啊有 啊，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啊，在 QQ 啊、网易 都能搜到。 哇， 哎，对，我知道你这是一首新歌吧，算是对不对？ 嗯，算是吧。 哎，对，还有你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最近要新出了一个 MV 它的？ 对对对对， 我好好奇 MV 是什么内容，我现在可以看，我这个是不是还，我搜了一下，应该 有了 有吗？我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是什么内容啊 MV。 这个 MV 是在我们是去普吉岛拍的。 哇 对，当时拍这个 MV 真的是也蛮累的，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跳了好几次海为了拍这个 MV。 哇塞， 对，我觉得还蛮浪漫的，就是拍出来这个效果。其实这首歌和我第一首就是想你在每个夜晚，昨天唱的那首歌，其实是有一点像一个后续吧。想你在每个夜晚就好像我没有珍惜，然后失去了那种一开始是伤心，后来嘛然后到第二首 By Your Side， 就是 我要把你追回来，我要再陪在你身旁不离不弃是这样吗？ 不吧，应该是 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呀？ 应该是 不会又是个反派角色吧？ 更多的是应该是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失去你。对，因为就是大多数人可能在失去对方之后是在对方身上找原因，但是其实你应该先审视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那可能当中你就会有很多情愫，比如说你没有好好陪着对方啊，你没有体会对方的感受啊，这样然后就出来我第二首歌了。在你身边，就是这个时候我希望我能在你身边一直陪伴着你，然后到最后看开了那种。 哇塞， 好吧 好吧，我们这样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继续和雨佳来聊天。你现在正在听到的是青年说。 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妈妈就穿好，放好王冕。 用 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啊，又是这少过一个小时， 糊涂了是不是？ 好，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嗯，现在是处于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演员歌手 齐雨佳， 掌声欢迎一下。一下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齐雨佳。 哇塞，刚才那首歌我跟你说一下子燃爆了，现在又涨了2000人过来。真的 好听。 再唱一首歌我估计应该能够爆到60000人。其实在早间的花椒的直播平台上，这个档位啊应该是最高了， 我觉得超火爆，我们简直肯定是拉其他好多名好多万的吧。 对对对，啊，刚才有一个叫玉特别存在叫玉特别存在无可取代啊，这位网友的名字实在太长了啊，但是这个不重要。他说啊，他说特别想知道雨佳喜欢的类女孩的类型是什么样， 除了萝莉具体一点。 对，就是除了萝莉以外具体一点。 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说喜欢的类型这个具体怎么分哦。 就对，就比如说这个喜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嗯，对，喜欢有肉感还是骨感的。 不是，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吧。你觉得你喜欢那种比较泼辣一点的，还是比较 其实像我这种。嗯，因为我们昨天就说了我不能聊星座嘛，但是像我这种9月份生的就比较喜欢。 我们现在都用暗语了是吧？ 就比较会在乎的 挑剔 感觉。 感觉。 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很飘渺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都会。 啊，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喜欢那种把你当儿子养的那种。就特别的那种。 那不行 啊，就是管你啊，然后是特别的那种，把你当儿子养那种。 嗯，不， 那种肯定不行。 不行。 但是把你当爸爸看待的那种，叔叔看待的那种，就很小鸟依人那种，很依靠哥哥的那种。 我感觉你家 这好像还可以接受一 波哈。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照顾，不喜欢被就 你喜欢照顾别人。 对， 不喜欢别人照顾。 也不是不喜欢别人照顾，就不喜欢太多的那种感觉。 对，咱俩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当儿子。 整天给你把饭喂在嘴边是吗？ 对对，咱俩就不一样。 那你 但你比如说你要从性格上来说的话，你比较喜欢就是和你共同爱好的，还是说和你不是这一行的就是另外一行的？ 应该会不是这一行的多一点吧。 不是这一行的会好一点，因为这样会有很多其他的话题。 嗯 嗯， 对，因为如果是都是一行的话，你说你像我和圆圆一样， 也不是， 对吧？ 没得聊，没得聊。 上节目聊，下节目还聊。 没得聊，见面都不说话的我们两个人。 其实我就是感觉，因为我自己做这一行，我自己是个艺人，我知道就是艺人真的太辛苦了，也没有时间。那如果你看我都没有时间，如果我在喜欢一个女生也是没有时间的， 两个人各忙各的。 对啊， 对， 难道几年碰一次面吗？ 对啊。哎，这好像就是好多我周围有学表演啊什么的些同学也是这样，都不太喜欢找同行。 对， 差不多这种。 竖辣条小姐，她在网上说，嗯，我就是那样的类型。然后 是哪种？ 瑜伽叔叔你好， 小萝莉来了。 我觉得这位应该是位00后。 嗯，对，跟我们一样大哈。嗯， 瑜伽如果说让你去选择。做演员和歌手来说的话，你觉得你更喜欢做演员还是更喜欢做歌手？ 哇，这个问题好难，我觉得。 嗯， 我感觉这个问题像埋了一颗雷一样，好像怎么回答我都不对， 说哪个都不对。 对啊， 嗯， 那当然我还是愿意说实话，我喜欢表演多一点， 喜欢表演多一点。 对，我喜欢表演多一点。 对，因为从昨天的那个节目当中听就能听出来，他其实、哎呀，就是尤其是他表达的时候，他说要尊重这一行， 对对， 要对得起这一行。其实让我感觉就是真的内心 热， 特别的虔诚，对，执着。 而且确实，他现在已经尝试了很多角色了嘛，不同的角色。 嗯嗯、 而且，其实刚刚我还是想问问刚那个，就是喜欢的类型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的这种女明星啊、女歌星这种，让我们来。从中搜索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套路。 我觉得这也是个坑，瑜伽。 我也觉得， 我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到底该不该跳？ 但是 你又想说实话了是吗？ 对，我这人我就不喜欢说假话。 我们喜欢这样的瑜伽。 就是我可能说出来就完全推翻了我之前刚刚所说的所有话了， 好吧？ 因为我说的那个应该不是一个萝莉 啊。 你说那是谁呀、啊？ 特别期待， 我从来没有 叫从春风十里这位网友说是谁是谁，快说。不会是谁谁谁吧？啊，这个人不能说。他说了一个非常年纪大的歌手。 嗯、 我最喜欢的女艺人应该是唐嫣。对， 哇，这个还蛮可爱的，其实 蛮可爱，蛮可爱， 但不属于萝莉 ，对， 比较活泼可爱的这种类型。 为什么喜欢她？ 就 感觉， 对， 又是感觉。九月份生的，九月份生的回答都是用感觉， 太随意了，真的是。有没有他身上哪一个特质比较吸引你的？ 就感觉， 感觉，感觉， 真的是感觉， 就看对眼儿了。嗯， 对，看对眼儿， 对眼儿了。这真的是对眼儿了。 好了啊，我们先进一首歌。 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色心愿藏身，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刚才门脚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将在电力最经典，跳到累了，都在睡过，画面风给跳到爆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站着放。 真的，我一开始以为雨佳应该会喜欢 Angelababy 那种类型， 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感觉 Angelababy 有点像萝莉。 哦，对，她更偏萝莉风一点啊。 对，但 确实是这样啊。 对，咱俩好八卦。 一颗八卦的心，那不是？其实我又想八卦了。就是一提到演员和歌手这个，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存在。其实都特别好奇你们平时工作啊、生活，平时都在忙什么呢？ 嗯， 从早上起床。 其实， 打王者荣耀，继续打王者荣耀，还是打王者荣耀， 跟我一样吗？ 演员、歌手在大家眼里都是那种很光鲜啊，可能啊、就是 对 怎么样？平时生活也跟大家不一样，其实不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只是我可能作为演员和歌手来说，更多的时间是在学习，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嗯，特别是 我记得那时候拍《三生三世》，然后同时还在拍另一部剧，就是两部剧同时在拍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一个在，虽然两部剧都是在北京，但是一个是在东面，一个是在西面，然后每天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就年前，年前大概每前年的年前啊，大概每天就睡一到两个小时吧，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在，对，要不就在后场嘛，对，然后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一般就是上课， 哇， 对，自己把自己安排的还是比较满， 就是学习和提升自己是吧？ 对，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比别人已经差了一点，我觉得这些知识的话，那我就需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吧。 哇，这个艺人好棒。就有些艺人可能仅仅是吃这个老天赏的饭， 靠颜值。你看我们 瑜伽， 不靠颜，不是， 就明明可以靠颜值 ，还要非要靠才华。 对， 哎，我就要多学习了，我不能再打游戏。 这让我想起那个昨天晚上那个戴佩妮事件。 这怎么？ 你家有没有看到 什么东西啊？ 一会儿下了直播给你看。 对，很有意思， 超搞笑。就是明明可以靠这个颜值，但是还 非要靠才华， 对， 太努力了，我要好好学习一下，我不能再沉浸于我的网络，不能再做网瘾少女了。 常孤独成瘾这位网友说，还想听雨佳唱歌，怎么办？ 那再来一首呗。 说我们主持人说话说太多了，要让雨佳一直唱。 这投诉我们了啊！好，那我们雨佳， 我们不说了。 雨佳今天应该还给我们再准备了一首歌是吗？ 对，还准备了一个是。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但是我把他的曲给改成了对不一样的风格。 哇， 期待期待，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戴上耳机雨佳，好，准备好以后告诉我啊，然后就开始 倒计时 了，那我开始推了。 是。 因为 我又沉浸其中了， 因为有很多电音我没有办法现场唱这个电音部分，对， 对 我只能唱我唱的那个部分，然后电音部分只能是伴奏里， 真的很不错。哎、嗯，瑜伽是不是还挺喜欢 这个编曲，尤其是电音那个部分还是很带 感，对对对，就是很有感觉， 对， 完全跟他之前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原唱， 你是怎么考虑的这个去这样的编？ 就是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这种电影吧，啊、 哦 嗯，然后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我会拿各种各样的曲试着去把它变成电影的唱法，看看能不能。就像我最近发了一首我的老师、李杰老师的《红旗飘飘》 啊、 哦， 对对，然后我把它重新给翻唱了， 好想听， 又想听是吗？ 等下次雨佳来的时候我们再 对。 然后里边还加了，就是我把《红旗飘飘》这种大红歌我都加了 rap 的部分在里面， 啊、哇 对， 好期待！ 哇，那个很带感， 对啊。哎，你能不能跟我们就聊聊你当时就是怎么就是创作这个 rap 啊什么那段那个就是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音乐是不分就是什么时代，我觉得都没有说哪流行特别流行哪一种，每个时代都有可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对 吧？ 嗯、 对，就是不会有淘汰这一说法。我觉得，所以。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那经典我愿意把我的元素加在里边，我愿意把我喜欢的东西加在里边，那就可以变成我的东西，我觉得 你真的是。哎，那你当时这首《红旗飘飘》，我想想，哎，说的我就好想听啊。还有什么昨天晚上，哎，真的昨天晚上那个想你在， 其实回头的时候让雨佳可以给我们发一些歌曲来， 我 们在我们青年说上播， 每天放，就昨天听完 了、刘旧欢如梦这位网友就说雨佳那个红旗飘飘什么时候可以唱、啊、然后三个鼓掌 已经等不及了、哎呀，而且就是昨天听完那个什么想你在美丽夜晚，我昨天晚上回去一直在哼，一直被那首歌洗脑我觉得今天回去要被这个 By Your Side 洗脑了。 好了，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还是想问一下雨佳接下来还有 哪些 动作，对、包括电影啊，包括演出啊，包括自己还要推的歌啊，还有哪些活动？ 接下来的话，歌应该马上就要又要新歌出来了，对 啊、哦，叫什么名字？ 现在我还没有决定 啊、哦，名字还没决定， 对 啊、 这首歌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风格？ 应该说有两首，后面、对，有一首中文的，还有一首又是一首英文的，但是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是一首电子舞曲了那样的感觉、 哇，又是不一样的风格、 对对对，我喜欢不一样的那种东西、跟我 大概什么时候会 表演一样吧，大概我想想应该是在下个月左右吧。 哇，这么快， 下个月左右，然后下个月我也会进组，对，拍一部就是金盾的那个也是一个警匪片，对， 哇，酷酷的。 这次是扮演 反派角色吗？ 这次我先不能透露扮演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一部戏是我第一部就是自导自演的一部戏。 哇， 好厉害！ 哇， 这么厉害，好期待 啊！我们可以去探班吗？ 可以，可以。 哇 啊，真的真的，我们要去探班的，然后我们回头这个要在我们青年说上连线， 对、必须的， 白猫叔叔说期待 连线，然后我们在现场唱红旗飘飘、 可以和我们进行视频连线。除了这个叫做金盾的电影还有吗？ 还有就是就比较后面的，应该今年还蛮多，应该有三部戏吧，要拍、对 啊， 真的是好吗？还有那两部戏方便透露一下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还暂时不方便，对。 小秘密，大家期待一下，对，到时候可以随时关注。我们雨佳到时候还有新歌，两首新歌，以及接下来还有好几部新的电影将要发布。 好了，也希望雨佳其实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能够越走越顺吧。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虔诚、很执着的对表演。 很向往，然后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大男孩。 嗯， 希望他能够 走心， 对，在后面的演艺事业上越走越红。我们祝福一下、啊， 祝福瑜伽， 然后代表我们花椒现在52000人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祝福瑜伽， 瑜伽加油， 越走越顺，好吗？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圆圆 啊，也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呢，早晨8点继续关注我们的青年说，稍后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继续这个期待，不要走开。